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876资讯。2018北京台湖银偶艺术周正在通州区文化馆举行。本届艺术周上，越南国家木偶剧院、以色列钥匙剧团、中国木偶剧团、北京皮影剧团、泉州木偶剧团、晋江木偶剧团、唐山皮影剧团、扬州木偶剧团等轮番登台献艺。近日，中国戏曲学院附属中等戏曲学校携手北京梅兰芳大剧院推出中国戏曲学院附中2018年毕业班教学汇报展演系列演出活动，演出包含京剧折子戏专场、戏曲音乐会、画展等形式，是近年来学校举办的参与人数最多、专业覆盖面最广泛的一次毕业展演活动。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将于下月首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本剧将于下月9号到1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陆保利票务官网或者大麦网查询。2018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昨天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多部反映改革开放40周年成就的新剧亮相。来听本台记者张晓东的报道。 在本届交易会上，包括《启航》《一号文件》《面向大海》《大江大河》等10部反映我国改革开放40年艰苦耕耘和丰硕成果的新剧亮相。这些新剧多视角、多层次地展现了改革开放40年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冲破计划经济的桎梏到经济体制改革，从单一的发展格局到各个产业体系协同发展，在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生活变迁中，工业、农业、商业、国有经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都发生着巨大的变化。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和《面向大海》以唐山和深圳两座城市为背景，从城市的沧桑巨变和顽强奋进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成长史。电视剧《那座城》《这家人》的主演萨日娜说， 1976年的大地震之后，每一家都有失去亲人的，然后他们又重新组成了一个大家都不一样性的大的家庭，然后这一个大的家庭在改革开放这40年里的风风雨雨，我们是一直写到2016年。 电视剧《正阳门下小女人》的主人公是一个在改革进程当中生活起起伏伏却始终坚持自己经营理念的女老板。导演刘嘉诚说， 地地道道的北京的故事还是写人物命运的，通过一个女人奋斗了将近40年，一个创业的故事，展现了时代变迁和生活百态。 以上资讯由贺林编辑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好了，北京时间的20点04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度，最小相对湿度20%。好了，稍后为您带来的是演艺群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 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一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演艺群英会露脸了，演艺名人、电影大咖、剧场潮流，以前只能听不能看，现在既能听又能看了。当然不要忘了，我们还有颜值有点高的主持人呢。周一到周六晚上8点，登录北京时间官网或者下载北京时间 APP， 就能看到演艺群英会的同步视频直播喽。 诗经采薇中的经典诗句我们都非常熟悉，如果把这些美妙的诗句翻译成白话，并用音乐剧的方式唱出来，该是什么样的味道呢？10月20号和21号，在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大型原创诗经音乐剧《诗经采薇》即将闪亮登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大 IP《诗经》首次搬上音乐剧的舞台，同时这部音乐剧也作为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即将打响当头炮。今晚演艺群英会节目就和您一起感受中华文化的魅力。北京时间的20点06分，这个声音依旧来自于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以及一直播旁的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 大家好，我是赵爽。 哎呀，今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可以说是高朋满座哈， 哎， 一下来了4位嘉宾。 嗯，而且我们今天晚上又会讲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啊。 是是是，这个故事是特别打动人心的，而且呢还有优美的音乐，优美的诗词，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为您来介绍的就是音乐剧《诗经采薇》。 嗯，我们先来请出来到直播间当中的几位主创人员啊， 嗯， 来请出这部音乐剧的出品人、制作人中盛文化创始人、董事长戴晓岚，欢迎您，戴董事长。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个音乐剧的作曲邹航，欢迎您。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个剧当中扮演子谦的哈， 嗯， 是男一号，一会儿来说一说这个子谦是一个什么样的个性哈。刘伟鹏，欢迎您。 大家好。 嗯，我们再来请出这部剧的女一号的扮演者哈，女一号叫若兰，然后扮演者呢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蒋倩如，欢迎您。 大家好。 嗯 嗯，其实真的啊，用怎么现代的一种艺术方式，将3000年前的诗经改编成我们现代人比较能接受的音乐剧的形式，其实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费力不讨好的事情。为什么咱们还要做这件事儿呢？做这件事儿的原因是什么呢？戴老师。 哦，是这样的。因为诗经呢，它是我们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可以说是文学的一个精品。我们要去传承它，要去传播它。如果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样式去做，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理解。但是我们换一种方式，把它跟这个现代的音乐剧做相结合，可能理解的人、喜欢的人、去欣赏的人就会比较多一些。 嗯，其实小的时候我记得课本上是有诗经的， 是 那时候觉得挺美的， 嗯， 好背， 嗯， 就是什么4个字4个字的朗朗上口，因为它本身也是有一部分是集结了很多民间的一些智慧嘛，然后最后整理成册的， 嗯，是 你会觉得那些故事特别打动人，然后就像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那种小故事，古人的生活的状态你都能发觉到哈， 嗯， 但其实说到它变成了这个音乐剧的形式，那它的这个比如说在作曲方面哈，是会采用比如说像中国古代的宫商角徵羽的这种五音律，还是说还是会加入一些现代的东西呢？ 嗯，因为在这个音乐的设计里面来说的话呢，我们首先来说的话是不复古。 嗯， 不复古，因为为什么呢？在历史面前，你找不到任何依据的时候去复古，我们说做出来肯定也是个假古董。 嗯， 所以呢，我们的着眼点呢，就是放在以当代人的一个视角上来看中国这部这个优秀的一个巨著，以当代人的这种理解来为这个音乐进行设计，所以呢，当然我们也不能够丢失中国的一个音乐的文化的美，所以呢，我们采用的方式呢是管弦乐，管弦乐加上中国的民乐这样一种方式。那么在唱腔的设计上呢，一个呢是考虑到，每个人物的一个人设吧，我们叫根据人设来设定歌曲，这一点呢有点像是西方的歌剧。但是呢从旋律的设立上来说呢，我们来说的话呢一定强调的是旋律的优美，因为又我们毕竟是做的是音乐剧，它不是歌剧， 对， 所以呢争取要做到呢朗朗上口啊。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是想呢把自己，因为我是专业学院的老师嘛，我们想呢能不能够也尝试把一些专业的一些作曲的技法融入进去。所以呢在这次诗经采薇这个音乐剧的歌曲的设立上呢，有一个跟其他的剧有些不太相同的地方，就是几乎是每首歌曲都有转调。 哇， 最夸张的他们数过是一首歌转就一首歌转了六次调。 那会晕吧演员，我们的歌唱演员会晕吗？ 会晕。 我问问， 经常晕。 问问倩茹，你一首歌曲当中哈，这个转的最多的一次是哪一首？里边转几次调？ 其实我的歌里边吧，转调的部分可能一首歌里面最多转了两次调。 哦，那还好。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更就是邹老师让我们抓狂的是，我这个首歌里边有无数次的变节奏。 那这更难， 对呀， 你知道吗？转调跟变节奏更都是很难很难的。 因为邹老师是根据这个人物当时的一个情绪快慢啊，他会分配不同的节奏，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其实前期在学歌的时候是有点难度。 哦，这是一挑战了。 但有难度同时会更丰富吧？ 对， 确实是因为呢，我刚刚说过，包括子谦，包括若兰，包括我们里面还有南仲，还有大王，他因为他每个人的性格以及这个故事的情节发生都会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是，我就是说嘛，我们要做的这个音乐剧一定是要做音乐剧，而不是歌曲加话剧。 对 啊，这个要还原到一个音乐剧的本身。我们全剧总长是1小时50分钟，那么音乐量是1个半小时。 我的天呀！ 也就是说， 一直在唱， 一直在唱，一直在唱 啊！那问问吧，鹏鹏，你这舞台上一直唱1个半小时，累不累啊？ 说实话挺累的。 咱们就是说实话挺累的。还刚才那问题还没问你呢，你这歌曲当中难度怎么样？挑战大吗？技巧是不是会很炫酷啊？ 对，一上来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首，如果对独唱，转了一次调，但是里面有四拍、还有 六八、 变节奏啊， 对，变节奏，这个挺难的，而且里面有很多的就是 古词， 还有很多的语气的和阶及一啊，这种的，就是一开始学的时候是有点懵。 对，就是跟自己之前演的很多的作品表达的一些歌曲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的， 首先就不上口。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直接的去理解？ 文字上肯定是不上口， 对吧？文字是不上口， 不上口。音乐上面又那么的炫酷，不停的变调，不停的变节。哎，你们歌唱演员最怕的是什么呀？我能问一个题外话吗？其实也是咱们的内容之一了。 怎么个怕？ 最怕的是 就是演绎一首歌曲，一首作品。你觉得？就当然了，我觉得每个人可能怕的不一样。 对， 我怕破音。 我怕我口吃，主持人。那歌唱演员，比如说你要创作一首歌曲的时候，倩茹，你最怕的是什么？ 我最怕的是什么？我 面对一首作品的 作品的时候， 我可能我怕我这首歌我在演出的时候把自己撂台上， 就是 真有这时候啊， 会有，比如说我节奏一下错乱了没进去啊，或者我歌词一下断片了就想不起来那词儿是什么呀，都会有这种舞台上的小失误， 就跟我们当主持人的似的， 这肯定 恐多了，你知道吧？ 对， 这是噩梦啊。 对，而且有的时候。就是可能演出多了或者说像我们主持啊多了有时候会有一种状态就这个你很熟悉的东西但到那一刻你可能突然间就想不起来了 是空白 就有时候你会有一个词儿突然就想不起来该怎么说了 是 哎有这样的一个时候 所以这时候一个好搭档很重要 是吧 那子谦是吗 对我跟倩茹我们是应该算是发小了吧？对， 哦， 是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大学同学。 然后出了校门以后，我们在一起 就 合作了很多部戏了。 哦， 哎，我发现好多音乐剧演员都是同学， 是吧？ 特别好玩，就是这样搭档起来，就感觉很有意思， 很默契， 对， 很 默契。就是他忘词了，我会帮他记起来。 重点在这儿是吧？那这词儿的问题呢，咱们又得追本溯源哈，说到剧本儿哈、音乐剧嘛，一剧之本，剧本很重要，音乐也很重要。待会儿咱们分头呢，详细的会跟大家来介绍。那先来说说剧本吧。听说咱们的剧本创作了3年的时间，40多次译稿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的过程？里面都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呀、戴老师，这么困难吗？ 嗯，确实是因为。要把《诗经》改成音乐剧，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一个挑战。同时呢，就是很多朋友也在说，你的胆子好大，你 带大胆儿， 你要把这个把它改成现代人来演唱的这种形式，其实担了很多风险的，就是有很多可能学者会来骂你。你不应该这么做，或者说你哪个地方做错了，等等等等的。所以做这件事情，第一个呢，可能要有担当，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还要就是像您刚才说的，不要怕麻烦。就像我们写普通的剧本，可能有个半年时间够了，但是像这个的话，你可能从选题到你最后落在哪一首诗上，可能是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这种斟酌的。因为它一共有305首，我们开始是找了那个蒹葭， 蒹葭苍苍， 白 露 为 苍， 但是后来就觉得有那首歌，有那个在水一方那首歌，所以就怕容易引起那个误会，或者说大家把那个调调带成那样的一个调调，那不是我们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基本写好了，什么都弄好了，但是觉得不行， 又推翻了， 又把剧本推翻了， 哎呦， 又重新写，最后找到了采薇，完了，周老师说采薇可以，挺好，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剧就开始做。 其实我觉得戴总最了不起，因为他是制作人、投资人啊， 对 啊，这要钱啊，3年。看到的是什么哈？而且就现在可能很多创作都喜欢挣快钱嘛，就是说我这东西有创意了，我马上把它变成产品，然后拿出去推向市场，我这个钱可能就回本了哈。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作品的整个的沉淀来说，我觉得这个戴董首先就给了他一个很大的空间了，愿意花3年的时间去磨这个剑，给他磨出来。好像什么改稿几十次， 是啊， 对， 而且就不厌其烦的，对不对？我觉得对于创作者也是一种锤炼。 是的，文学剧本， 很难写， 很难写。 它就是比如说，一个细小的历史的现象或者是真实的事件的还原，在舞台上我们的演员如何去呈现，一举一动一笑一颦它都要符合原著，这太难了。 是的， 而且本身诗经的故事大家又挺熟悉哈，因为诗经也分风雅颂， 对 的， 有一些是民间的整理，当然也有一些是比如说祭祀啊什么这样的一些故事，所以最后在这个选取故事的时候是选取了这个采薇这一个部分，是吧？ 对的。 当时咱们说没有选蒹葭，是因为有之前那首歌。那为什么选到了采薇？我觉得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采薇这首歌，一个呢，我们其实最早是想，写一种情怀，就是人们的这种表达爱情怀，还有就是讲人跟人之间的一种情感的这种变化。 就是比如说在战争的时候这个人他会变成什么样，比如在平常生活的时候他会变成什么样，还有就是比如说当碰到这种就是离别久别的时候又会是什么样。同时呢就是采薇这首歌呢其实也有在很多地方有呈现，但是呢就是都很小，比如说有采薇的舞蹈有采薇的歌，但是我们感觉好像都不能表达采薇这首诗真正的意思。实际上采薇这首诗它的意思我觉得包含的东西比较丰富，而且故事也比较好讲，所以我们就当时把它作为一个来做的一个重点， 对创作的一个方向， 对对对方向，同时呢又想把它还可以推广成一个孩子们喜欢的东西，对，所以就从多方面论证，觉得采薇这首诗确实是可以把它做的比较 完整的，对， 而且故事情节比较好去演绎它。 是是是，刚才戴老师也说了，说哈，这个我们选了半天啊，这305首选，最后选到采薇了。然后邹老师一看，哎，可以，这个故事行，这首诗行。哎，我就想问问您，您当时为什么这么肯定的就能断定这个可以呢？ 因为在我是5月份进的组，进组之后呢，其实。我也在参与这个编剧的工作 写作 那么在参与这个编剧修改的这个过程中间呢，我突然找到了一个线索，就是我们这个采薇既然是作为一个主题的话，其实我仔细想，咱们人不就是像微草一样渺小吗？如果是面对这个一个大千世界来说的话，那么人如微草，那么刚好呢每个主角都有对这个微草的一个态度，比如说子谦的态度就是，我虽然像微草一样渺小，但是呢我有大大的理想，我要为这个世界去奉献我的力量。那么像大王呢，他也有对微草态度，就是他到看对他的臣民来说的话，这就是小小的微草，只有我是最大的王啊，所以呢会跟他们每个人的命运挂上钩，所以这个是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条线索。每个几乎每个人的唱词里面都会涉及到微草。对， 这是您故意而为之的。 就是为了让这个主线更明确。更明确。 拿了一个这样的，其实有一些意向性的东西或意向性的这个物质，然后来做一个主线。 对。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听我们的名字叫做采薇，你可能在想象中间他觉得应该是一个小小的剧，但是事实上根本不是，我们是力图把它做成一个史诗，想做一个史诗。因为呢其实这个剧的核心就是当时在定本子的时候我就把它定下来了，就是叫做为了家，为了国，为了你，为了我，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剧的一个，因为我觉得真的就像是我们大家的生存和发展，其实也是离不开个人和国家的这个关系，所以呢，其实不知道做着做着把这剧给做大了。 其实你们内心一直想把它做大， 对， 只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做到最后就呈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状态了， 对， 对吧？ 就是立足于咱们说小情小爱也好，或者立足于一些小故事也好，但是其实是要讲一种大的情怀。 对， 而且刚才我还关注到这个戴董说到一个关键词，他说我想做一个孩子们喜欢的这个故事哈，可能在您眼中是不是这个？鹏鹏和倩茹都是孩子们了。 哎，对对对， 是吧？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对传统文化没有这么去重视了， 对， 不 太关注了， 不太关注了，所以我觉得，我很担心这么好的这种就是 文化的宝藏， 宝藏对，没有传承下去，没有人去喜欢它，就没有人去传承它，去传播它，所以我觉得就挺可惜的，所以我想一定要做一个大家都能够喜欢，而且。邹老师刚才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东西，而且能够在这首诗里边把它找到，这样的一种情感，确实我们找到了，最后写出来大家确实也很感动，而且我们这个剧到现在每排练的时候他们两个都会唱得泪流满面， 真的 很感人，真的很感人，很动情，非常动情，歌也非常好听。 对，所以您身上是有着使命感的，对吧？ 哦，真是那个那天他们也在说，你是不是有种使命感，觉得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啊？ 我觉得是。 后来我想想，好像是这样的。我觉得好像没有一个使命感，没有一个东西在后边撑着你，你可能这三年很难熬。 对呀、 有可能大家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算了吧。 对。 但是经过了很多人说不行，包括很多好朋友，劝了我。后来还是劝周老师说别做了这个东西。 哦，劝不动您还劝周老师去了，好嘛？ 对，但是不知道我们两个做的是一个。 哦，不知道您二位做的是一件事。 对。哦，对，完了，他也跟他说他要做一部音乐剧，是关于一个，这个古代这个这样的一个故事。完了，我也跟他说我要做一个这样的故事。 分别被劝， 不要去做吧。真的太难了，非你不讨好，你去做它干嘛？没准还要被挨骂，对吧？而且你又花了那么多钱，你拿这个钱去买套房子享受好不好？对吧？后来我想，可能就是这种使命感的驱使，所以想一定要把它做好，而且一定要把它呈现出来。 三年我们终于等来了诗经采薇，所以这一集还有一点点时间，来，我们戴董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的演出时间和地点，好不好？ 好的，谢谢。演出时间是10月20号和21号晚上的7点半。 地点是在 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欢迎大家光临。 全球首演啊，是不是？ 对， 可以这么说吧。 还真的是一个大制作哈。 对呀、 好，那我们在下半段当中啊，也问问两位演员，这到底转调怎么转呢？这到底有多么复杂？落实到我们具体的这些唱段上面是怎么样的哈？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演艺群英会，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文艺金秋，相约央华。北京文艺广播与央华戏剧共同推出经典与高度央华展演季主题活动，安娜、孙强、犹太城、许晴、胡歌、如梦之梦。 帮帮我好不好，我找不到我太太了，请问你有没有看到我太太？ 张茂有段日子住在一个湖畔。 蒋文丽、刘军，明年此时， 我太能跟你聊到一块儿了， 而且咱们还特别有默契。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犹太城主题曲跨年音乐会，戏剧经典音乐盛宴，详情请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如梦剧场微信公众号。让戏剧照亮生活，让感动成为愉悦。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留下啥秘密？ 9991平米家装豆胚机， 全包圆嘛，400-606-8866。 就在秋天的梦里还有多重力。 北美进口白橡家具，智能坐便盖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也免费升级。 芝华石头等舱沙发9991平米不加价免费升级。 400-606-8866，能把我的歌接下去，还送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400-606-8866，真的难忘记。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堵车高峰让你身心疲劳，现在把烦恼交给荣威 Marvel X 电动智能超跑 SUV， 搭载 AI Pilot 智能驾驶辅助，时速0-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May I help you, sir？ 哟喂，真有范儿！管家你好， 我这管家是贴心服务靠谱呗。 你们全包园的工程管家都像你这么有范儿吗？ 必须啊，999一平米，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灯具、窗帘都含了，高性价比产品，必须高配服务。 那你们那家具真的是北美进口的白橡木吗？这也能999一平米含喽 ？Of course, sir。不信打400-606-8866问吧，出彩的不止家具哦。 400-606-8866，我看能不能再要几个大家电。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就刚刚咱们说了这特复杂嘛，然后就在广告期间就跟两位演员探讨说有多复杂，两位就唱了几句，然后我们俩就晕菜了， 就特别特别的晕是吧？ 对， 所以说音乐剧哈，除了这个剧本非常重要之外呢，音乐也是一剧之本哈。 嗯、 音乐剧嘛，听的就是音乐，听的就是音乐当中的一些非常优美的段落。那么也想问问哈，邹老师，其实您的音乐的创作呢，涉猎非常的广泛，比如说严肃音乐、流行音乐哈、民族音乐啊都有。那这一次的创作，我相信肯定是不一样的一个体会。您觉得最大的突破点在哪里呢？ 嗯，最大的突破点，其实当然我们是首先的前提是保证呢，歌曲要好听。 是， 但是呢，我是觉得呢，好听的歌不能媚俗。 嗯 啊，因为这个《诗经》啊，它本身这个美已经到了一个高度了。你如果把它写成那种大俗的那种歌，我觉得想象不出来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呢，其实刚刚也讲了，在里面呢会用到很多的一些作曲技法。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呢，其实也渗透了一些其他的音乐元素。 嗯， 你比如说在大王的唱段里面设计的时候，为了把他那种比较粗暴的那种形象表现出来，我觉得有调性已经不能够去表现他的那种庞大了， 所以 用了无调性。 妈呀， 所以这对这个大王的演唱者来说的话呢，非常的困难。 他不就疯了吗？ 他要疯了。然后但是呢在大王的唱腔里面设计的是说唱，就是边唱边说。效果非常好，效果非常好。另外呢，我们在这个里面呢，也用到了一些中国的一些民歌的一些元素在里面，所以也很好听。另外呢，我们也用到了一些戏曲的元素。比如说那个招魂人，我们里面有一个招魂人，里面的那个说唱完全是用的是京剧范儿的。特别有意思。所以呢，其实在这部剧里面仔细听下来，你会发现里面的元素很多。 对， 元素很多，而且呢应该是很中国。应该是很中国啊。 哎，这个就有意思了哈。因为刚才我们在私底下也聊到了，说这个无调性哈、这些都会给演员带来很大的挑战。当然我们的男一女一当然是在这个剧中会怎么说呢，这个歌曲的朗朗上口担当嘛，应该可以这么说吧。然后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对唱的一些情节哈，特别想听。 对，特别想听。现场来一段吧。 好，来。 来两段也行。 三段也可以，剩下二十分钟给你们。 这我没说。 好，还有半小时。 来，来其中我们选一段吧，要不然邹老师帮我们选一段。 就是里面有男一号和女一号呢，这个子倩和若男，他们有一段特别感人的一段唱段， 隔空对唱， 因为他们在两个不同的空间，一个是在那个镐京那个家园，一个呢是在边塞已经回不来了，那么呢两个人呢互吐这个思念之情，就有一段隔空对唱，这一段是很好听的。 这段有主题吗？有名字？ 名字叫做《蒹葭苍苍》。 蒹葭苍苍。 对， 来我们听听。男一和女一的这一段隔空对唱， 来吧，一、二、三。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难舍的人，痛得断肠。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泪水中央。生死难别，泪流满面，我用刀刻誓言，当作永远陪伴。 生死无边，真爱永不变，你一去不返，我将望眼欲穿。 风沙吹满了天， 笛声渐渐远， 凄凄惨惨无言， 听 不见荒无人烟，我们竟然逃不掉众生的思念。天空只剩下一轮没有呼吸的月， 哇，特别棒哈、啊！听起来好悲凉的一种感受， 是 特别特别悲凉， 就特别心疼你们俩。就听完了以后，嗯、 当时唱我们在演、 含着泪唱 排练的时候唱的都是已经哭了稀里哗啦。 对， 哦， 哎呦，而且我真的听出来这段曲子好复杂呀。 是啊，是啊，而且我觉得可能鹏鹏还好一点，你是在主调上、 嗯、 是吧、 嗯？对对对。 那若兰，倩如扮演的若兰就很困难了，是不是？ 也还好 ，对你 们 来讲还好。 他们两个人的演唱经验是足够丰富的， 非常丰富的， 非常强。 因为倩如之前来过几次，也都是大制作的音乐剧， 对对 对，所以就是当女一号去把这个拿下来没有问题。 对， 但我觉得这个其实要是现场，包括这个扩音设备，因为我们这个话筒是不带任何的这种收音的效果、 嗯， 然后现场再有一些音乐的伴奏，其实我觉得会很震撼，这种感觉。 对， 他的和声其实特别的美妙。 是，曹老师的和声写的非常好， 非常好。嗯，哇，那很期待了，就是里面这已经算是比较不难的一个段子了吧？ 这个还好， 这个还好， 还 好，这个算是相对 凄美。 对、 嗯， 我的天，我好想看邹老师是怎么折磨演员的。 哎，邹老师 不光是折磨他们啊，还有群演呢。 哎呀，群演你都不放过。 群演的差不多在全剧的第一首歌的时候，我都担心他们拿不下来。 那你为什么 换了三波群演了是吗？ 差不多就是几个小节就要转辞掉，几个小节就要转辞掉。 而且他们还得跳， 他们得跳。 没有，我们群演都没换。 对，结果没想到他们哎，很快就拿下来了， 唱得非常好，很棒， 非常 开场那个 非常好。 他们有很多也是非常专业 的 音乐 剧演员。 哦，哎，那邹老师折磨他们的时候，您是不是心里特别的过瘾？小样啊，没难倒，我再写一首。 所以我其实没有，其实我有一次去看排练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去看排练的时候，我是真心的跟他们说了，我说谢谢你们。 嗯， 谢谢你们啊，把歌曲就是演绎的很完善， 嗯， 很完善。 谢谢你们，还在， 没有抛弃我们，是不是？那其实刚才戴老师也说了说哈，经常会看到两位主演在现场泪流满面的去演绎这首歌曲，或者说每一首歌曲，那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一种力量吸引着你们的，让你们能够沉浸在这部剧当中，打动你们的是什么呢？先来问问鹏鹏吧。 嗯， 我觉得首先就像戴总说的，这部剧是有家国情怀的这样的一个戏。 嗯， 就我演的这个子谦这个角色，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理想的这样的一个书生，他就想报效国家，弃文从医啊、因为我们这个剧里面把微草做，他本身微草就是 草药， 就是一种草药， 是 他拿这个微草药救助。 当时 全天下的人，他是有这样的理想的，然后后来随着我们剧情的发展，这算一点小剧透吧，可以吗，戴总？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可以。 随着剧情的发展，我这个人物就是上了战场了， 嗯 啊、但是他上了战场的，他依然不是去杀人的，他依然是去 治病， 嗯，救助身边的这些战士们，以至于最后他跟他心爱的这个若兰分开了，分开了以后，当时我的这个同窗死在我的怀里了、 哦、 啊，然后最好的挚友死了，爱人又远在天边，所以就是我们说我们每次演到那块的时候， 其实最主要是他回不了家， 对，回不了家， 是有家，但是大王不让他们这群战士回家，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最感动的，还是我觉得是人物本身，嗯、 对 剧情中的 剧情本身。 所以就是每次到那场，因为他走了之后，因为当时这个全天下都是有那个生病，那个是 瘟疫， 所以微草当时是能够救瘟疫的一种草药。 嗯， 然后他走了之后，但是家乡的老百姓还在有瘟疫，所以若兰一直是替他看管那个 微 草园，等着他回来。 嗯， 就是也当时大王已经下令这些人回不来了，但是他一直在那等着子谦回来。然后最后的那一场，我们俩相逢，就他回来了，若兰已经生病了， 嗯 啊，然后那个重逢， 哇，我每次到那我受不了。就是只要他一回头喊若兰，然后我再看见子谦的时候，哇，那首歌真的。 是，虽然你俩已经认识那么多年，发小从小长大， 依然有新鲜感啊。 这个就是到位了， 这个人物当 中进入到角色， 进入到角色里了。 对对对，其实说到角色，我特别想问问，因为毕竟这是30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一个人物。 对， 那你们俩在诠释起来的时候，怎么去找那个感觉，让自己更贴近他？我觉得这是很困难的。就唱好歌，其实对你们来说是很简单的。对，怎么贴近人物呢？鹏鹏， 怎么贴近人物啊？我觉得首先就是，就像邹老师说，他的音乐是，我们不要做一个假古董，我们要做就是现代人的审美。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表演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假定性的一种表演方式。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古人是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是无限的把我们的心贴近角色，我觉得就可以了，真的是。然后当然还有一些外部的形体上的礼仪啊，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人作揖啊，一些基本的一些礼仪，包括一些步态啊，这个是。但是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作为演员本身和这个剧本的人物的这个内心的一种沟通和贴近。因为我不管是几千年前，我觉得人真善美这个东西是亘古不变的。 对，对的，对， 是。 所以那我觉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看点啊，因为看二位平常的穿着也都很现代，然后也都长得很洋气哈。那到这个音乐剧当中，毕竟它还是个剧嘛，剧肯定是要让大家沉入到角色里面。那比如说服装或者说整个造型方面是怎么打算的呢？先说说自己的服装吧。 我们的服装设计是阿宽老师， 对， 然后造型设计是贾雷老师，他们基本上都是，他们是一个 partner， 就是搭档，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做古装的。那天我们去拍剧照的时候，去贾雷老师那个工作室，惊呆了， 哇， 全是古代的那个衣服也好，还是那个配饰很重要。就我们当时穿上那个当时的那个服装，我们觉得我们就是那个人，就是当就已经回到了古代，因为你扮上了，就还是跟这个正常穿着是不一样的。对， 会有一些信念感，尤其他那个做的很精致， 就很精致， 非常精致。 对，我前几天说个题外话，看这个《如懿传》的访谈的时候，他们也说，就其实他在演一些特定时空的时候，服装很能决定这个演员能不能入戏。 对， 就当他精雕细琢这个服装，然后有时代感，然后甚至他一抬手看到自己的袖口，都是那个时代的感觉的时候， 对对对， 会马上有那个人物的感觉。 是，那么作为另外一组搭档哈，邹老师和戴老师，您二位对于服装包括整体的舞台的设计哈，舞美的这个设计有没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具体的要求呢？您二位有觉得最终的呈现如何呢？还满意吗？我们现在请戴老师。 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您当时会有一些想法吗在里边？ 有啊，肯定有想法。 比如说您都提了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比如说服装，我们也是挑了很多人，最后挑到了阿宽老师，对，包括造型也是这样的。我们觉得我们那种，其实我们想要的东西就是他现在呈现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我觉得是比较满意的。 那套衣服重不重啊？因为音乐剧还要在台上， 因为古时候的人他都是里三层 外 三 层， 对，我们尽量就是我们当时穿上之后也想让老师就是稍微里衬的衣服可以做的薄一些，对，确实是沉。然后他们就是还男生。 有一个水衣嘛，最里面的一个然后外面一个，我还好一点，我 将军还有盔甲， 对，将军盔甲，你们上战场还是 上战场，我还有那个盔甲，对， 因为你们要唱歌啊，唱歌不光嘴动就行了，不还得用丹田之气吗？ 这样有分量，更能用上气啊，底盘更稳啊。 哦，那一场唱下来也是够辛苦的。 哎，那我再多问一下，这个音乐剧其实呢，包含了很多的组成的部分，比如说唱歌的部分、表演的部分和舞蹈的部分，对吧？那么对于演员来讲，其实音乐剧演员是最最最最辛苦的。 对， 那你们有舞蹈的部分吗？ 我们这个戏还好 ，还好。 那你还因为歌量太大了，跳不动了。 对呀，一个小时50分钟，要唱一个半小时， 要唱一个半小时。 哇，天呀！哎，当时创作的时候，邹老师有没有考虑到？哎，他们演员体力行不行啊？练着唱1个小时50分钟。 当时也想过这个问题。最累的是韦鹏。 他我们一个五幕的戏，他每一幕都有歌曲， 他连下都不能下呀， 下都下 不 下， 基本上没 下 不 下， 下去喝口水就上来， 这太可怕了。这个 对，因为他的我们全剧现在目前定下来是21首歌曲， 嗯， 因为有一幕被砍掉了，因为因为为了让他剧情更加好看， 紧凑一些， 对，21首歌，其中韦鹏要唱12首歌， 对， 嗯， 就是要唱一半。 嗯，加鸡腿啊。 真的是不容易啊，而且其实这些歌曲，刚才我听到几位在私下聊天的时候，别看里边说有很多炫技的部分，节奏变了，调式变了，但是其实很有群众基础的，包括咱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都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对这个歌曲有一个重新的认识，并且能够学唱，并且能够朗朗上口。哎，我觉得这一点是很难很难的，您怎么做得到呢，邹老师？ 这个可能也是跟以前做过流行音乐可能也有一定的关系吧。 这倒是 啊，因为流行歌嘛，它本来就是讲究旋律上口。其实呢，我是在这个里面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说别看要转调或者是要变拍子，其实说白了你就是看整体的歌曲顺不顺。 嗯， 其实你不管它变不变，它只要顺了就一切都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倒不是一个难事儿吧。另外还有一个的问题就是说，写这些东西呢确实得用心。 嗯， 就是因为每一次就包括他们演唱流泪的那个歌，我自己写完之后都是一身鸡皮疙瘩。 哇， 有时候听自己那个用电脑的那个小样的时候，是一身鸡皮疙瘩。 嗯， 就是我自己不能把我自己感动，自然就感动不了别人。所以当我说我的鸡皮疙瘩一起来，我说这歌成了， 就对了， 就对了，对对对。 嗯， 对。 哎呀，所以我觉得这个歌其实我很期待最后呈现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因为确实我们刚刚听了一个小的片段，就已经非常精彩了哈。而且两位演员在里面也都有着很好的阐释哈。那咱们还得问一个问题，就关于舞台方面，刚才咱们问了服装嘛，服装是尽量的做得更加精致，更加有这种时代感。那舞台呢，是用一些什么样的风格去呈现呢？ 舞台这一块，因为我们的舞台这一块是郭欣老师做的，郭欣老师现在被誉为这个就是舞美十大杰出这个大师之一吧。所以他也有很多很好的想法。首先我们第一幕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个竹简，掉下来 竹简 对、 嗯、 而且竹简上刻的就是采薇这首诗。 嗯， 所以呈现的东西非常的真实，而且他选的那个竹简的那个材料，哇，我一看我都觉得太好了，真的是确实成本也 太好了。 对对，完了每一幕的这个都不一样。 嗯， 第一幕我们是逃荒的那个，所以竹简掉下来它有一种很凄凉荒凉的那种感觉。第二幕是我们的这个 宫廷 他做了一把特别豪气的红椅子，大王坐在上面，所以就给很多这种舞台的这种呈现就是亮点出来了。 对、 嗯、另外呢就是第三场我们是宫廷那个 监狱， 我们没有监狱，像一般舞台去做那个， 我们的剧不写实， 在上边我们的人就是我们的群众演员，就是我们的那个宫廷那个监狱里边的那个栅栏。所以我们的舞美呈现也会非常非常的美， 其实挺现代的。 对对对 对， 非常现代， 很极简， 很极简， 写意 写意。对 对，因为我们这个剧可能要去巡演到很多地方去巡演，因为这个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嘛，我们希望在 走出国门， 对， 是吧？ 走出国门去，所以我们想在这个服装在舞美的这个制作上，舞台的呈现上，我们就想简约，但是呢它非常有时代感。 对， 也非常的厚重。 是，哎呀，咱们的首演，全球首演10月20号，已经不到10天的时间了哈。 对 啊，其实现在应该都基本上算作是 准备就绪了，我觉得心里的最不踏实的应该就是演员了吧？你看我又把脾气气了。 其实我们明天才去合成，其实刚刚说了这么多，我们舞台我们还没有见着，到现在，因为只有上就合成剧场的时候开始合成，我们才能真正看到舞台上呈现是什么样的，所以我们也很期待。 嗯，加油吧， 加油， 加油，加油， 好吧， 好。 最后一点点时间，咱们邀请邹老师和戴老师，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网友朋友一起走进剧场，关注咱们三年来的这部心血力作《诗经采薇》啊，咱们 来， 邹老师先来， 邹老师先来。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这种我们这部原创的音乐剧，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关注我们的非常优秀的演员，我相信我们应该能够呈现出我们最早的一个初衷，就是给大家做一部好听的好看的音乐剧。 好，谢谢。 来，戴总。 我在此呢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我的这个作曲包括我们的男一女一，真的他们非常棒，非常优秀。刚才你们也问到了，我们的服装、我们的布景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我希望大家20号、21号到天桥演艺中心大剧场来观看我们，来关注我们，喜欢我们，谢谢。 好的， 也非常感谢几位主创哈，然后把这种中国的传统文化可以搬上舞台，其实这个本身就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了哈，也预祝几位演出成功。 谢谢。好，谢谢，再次感谢四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伙儿做的精彩介绍。那么今晚的演艺群英会就是这样了，我是高磊， 我是赵爽，稍后是听听掏耳朵， 我们明晚再会， 明晚再会啦。 有幸秋月无边，该到装修的季节，我就度日如年。 秋天了，该装装吧，打4006068866，装修什么的，省钱那啥的，都是小 case。 家事大事可不能将就。 配置全屋进口橡木家具，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智能卫浴纳米净水，将就吗？ 不将就。 标配三开门冰箱混同洗衣机，将就吗？ 心不将就。 现在预约还额外放送烟机灶具加空调，将就吗？ 不将就。 以上都名牌，就9999一平米，一口价全包圆，将就吗？ 讲究。 还能不加价升级芝华士功能沙发，讲究吗？ 太讲究了。 全包圆4006068866，装修不将就，好货特讲究。 全包圆4006068866，一站全包圆，装修不发愁。以上仅限60套，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 一万去旅行，一万买包包。 我叫包包，你拎着我去旅行吧。 一站式整装，一价全包圆。 咦，这个靠谱。 设计施工建材家具电器灯具窗帘，一站式搞定。 哦，靠谱。 999一平米，一价全包圆，还限量升级北美进口项目家具纳米净水智能卫浴。 哦，靠谱。 还配三开门冰箱和滚筒洗衣机。 电话 4006068866，4006068866， 不限量就亏本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